晚嘅敏感時刻咧，今日喺直播室除咗阿敏大人啦，我哋同 Kitty 之外咧，咁啊十點鐘我哋例牌就會有李亞力啦，咁啊同我哋講下電影嘅。Hello Eric。 Hello，Hello， 大家好。 咁啊，我哋今日介绍啲咩戏俾大家煲下？ 嗱，呢一套戏咧，我就想讲好耐噶啦。不过咧就因为疫情关系，就之前本来上就未上啦，后屘上翻咁啊，嗱，听我睇。咁所以咧就终于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嗱，呢套戏咧个桥段好旧噶啦。咁拍过好多个版本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呢个版本值得一次推介。咁呢个咧就叫做《隐形侠》。英文就是 Invisible Man， 是 就是隱形人啦。 是 是是，今次的譯名就即係以區別以前的版本，所以就叫做隱形俠。 以前叫咩名啊？ 咪隱形人咯， 就隱形人啦， 就係隱形人。咁咧，如果你睇個舊嘅版本咧，就會見到有一個人形啦，跟住揾啲繃帶扎住啦，咁樣，跟住拉開就繃帶就唔見咗人啦。咁再對上一個版本就比較科幻啲嘅，就透過一啲新嘅科技咧，咁令到我啲皮膚啊，咁全部都唔見啦，即係咁亦都充分顯示咗呢個 CG 嘅功力啦，都係咁樣嘅。咁劇情就算係呢個驚慄嘅動作片啦。好啦，咁今次呢個隱形客咧，首先要講一講點解我會介紹佢咧，就係關於佢個導演同編劇事嘅。OK。就是这个我如果你们有看梳你们知道有君子人和这个玉立二两个，是不是？这两个是难兄难弟啦。那么自从梳之后呢，其实呢就君子人就专注于这个导演啦。那么一路步步高升，越拍越劲啦，这片由 B 级拍到 A 级拍到超级啦。那么而这个玉立二呢，他就一路都是专注于他有时候会演啊戏啊。比較多是編劇和監製的，咁亦都同温子仁合作很多鬼片啦，咁樣。咁咧呢次咧，佢自己本身其實都有做過導演嘅，咁但係咧計埋呢一套隱形俠咧，其實就好似得三套嘅啫，即係呢套係第三套。咁咧亦都俾人感覺到咧，佢好似啲實力弱啲，温子仁勁啲咁樣。咁但係呢一套戲咧，就老實講，真係即係代表咗。成本唔高嘅，$70,000+嘅啫，即係以個美國電影嚟講，真係好平嘅。但佢收咗1.2亿，即係一個翻制。咁而且口碑好好。咁通常我哋口碑就講兩個啦，電影界裏面就我哋一係就爛番茄啦，一係就 IMDB 啦咁樣。咁爛番茄佢有91分。100分满分啊！ 哇，咁好高啊！ 好高啊！咁IMDB 咧就系10分满分，佢有7.2。都算系非常之，即系喺 IMDB 嚟讲都算系高嘅啦。咁所以咧呢一套代表作嚟嘅。咁当然咧，我睇佢嗰阵咧系因为我通常都唔理边个导演，我都去估古仔，我就去睇。咁呢一套嘢佢好得意嘅，因为佢嗰、那个当然个古仔好旧嘅。即是一个好典型的英国恐怖故事。咁去到其实佢唔系恐怖故事嚟嘅 ,sorry, 因为佢原著系科幻故事，科幻小说嚟。咁所以呢嚟到呢个手上呢，其实佢都有少少科幻片嘅一个部署。大家都知嘅。咁但係呢佢最后拍出嚟呢，成个感觉系似鬼片嘅。不过最尾去到后段呢就变成惊悚片。即係佢一路有不同的層次，令到你有不同的感受。 咁我想問，上一次拍嗰個電影係咪就冇齊呢啲元素呢？ 都有嘅，但係佢手法唔同，即係話即係點樣講咧？即係都係籃球咧，你可以落正常打五個對五個，係咪？又可以打呢個街嘅籃球三個對三個。再唔係嘅細路仔打籃球啦，一個對一個。即係大家都係打籃球。但做的手法和他的入点很不一样。他比较就是这一次的隐形侠呢，他比较着重那个气氛的描写。就不是很着重人的就是人他的角色是很典型的。就是你很容易就会明白他的角色代表什么的了。他反而比较着力的呢，就是那个悬疑的位置和那个惊栗位的营造啦、制造啦这样。所以看下去呢就好大心理压力，同埋你一定冇厕所位嘅， 系 因为佢有时候啲嘢咧，你一行开咗，你翻嚟可能唔知佢讲紧乜嘢。 系紧张定系惊啊？我想问。 系两样都有少少啦，两样都有少少啦。咁我讲少少剧情啦，我唔剧情好多啦。咁咧就呢一场呢一个电影，其实嘅人物咧就唔算好多嘅啫。主要就系女主角啦， 跟住佢嘅前度男友啦。咁、 嗯、 佢前度男友好特別嘅，就係、是、一間高新科技公司嘅老闆嚟嘅。 嗯， 即係佢係科學家嚟嘅。係 ，OK。咁跟住咧就係佢個姐姐啦。 嗯嗯， 親姐姐啦，跟住有姐姐嘅前夫，同埋個唔係應該係呢個好朋友嚟嘅啫。咁咧就係一個警察嚟嘅。咁、 啊、 警察佢只有個女嘅。OK。咁佢就因為佢逃離咗佢女主角逃離咗佢嘅前男友咧，佢揾地方住噶嘛。咁就由呢個警察去接濟佢嘅。 即係佢家姐個 friend 啊。 係啦係啦。 咁、哦 okay、 接濟佢，等佢可以喺度住一段時間嘅啫。咁樣 OK、 嗯。 咁人物就唔多。啊，跟住仲有就係佢前度嘅弟弟啊。 嗯。 應該係弟弟嚟嘅。 嗯。 嚇、啊，咁咧，咁咧就係咁少人噶啦。好啦，咁啊開始嗰陣咧就已經一嚟就好懸疑啊，係好唔似，同埋好靜啊，冇聲。一開始嗰五分鐘係完全冇聲，好驚。咁咧就係講女主角偷偷落牆，你哋幻想下啦， 偷偷落牆， 落床 啊，落床。 咁啊，同埋確認下佢身邊個男朋友咧已經食咗安眠藥不省人事。嗱，咁你已經好唔知佢想點。跟住咧，佢就偷偷地咁樣出去攞咗，偷偷即係攞翻佢原本收起嘅行李。跟住一粒聲都唔需要離開大學啦。跟住就係只狗，一見到只狗你就好驚啦，係咪？只狗會吠噶嘛？咁佢又哋咁好乖唔吠。跟住咧，佢就唔覺意咧，就拍到個喺車房嗰度拍到個跑車就阿籃響咗。咁啊 ，V V V， 咁啊，其實成段戲都係靜嘤嘤嘅，淨係得個阿籃喺度嘈嘅啫。咁啊，跟住好，大家就即係觀眾作為觀眾嘅我就會好驚，哇！點算咧？會唔會嗰個後邊個男人會走出嚟？咁咧，佢就拼命咁走啦，女主角一路走到大佬咧，等佢姐姐去接應佢，一路 call 佢咁樣。咁終於架車嚟到，啊，好好彩啦！前度男友未出嚟。咁咧上車咧，諗住叫佢開車咧，佢就撲出一個男人啦，就係佢前度男友啦。咁、咧就呢、這個係啊，跟住咧就一拳仲打爛個車窗添，想捉走女主角。咁啊，好彩兩個人都安全逃脱嘅。好啦。咁咧，咁呢個成個氣氛喺戲開成，大家好緊張。咁、跟住就可以大家鬆一鬆啦。咁去到個好朋友警察屋企啦，咪住幾日啦。咁、其實佢都好，即係好唔穩定嘅情緒，即、就、係、是、女主角。咁咧後屘個姐姐就過嚟就話：，你之前嘅前度男友自殺身亡喎。 嚇、 突然間係咯，啊咁離奇，我唔信咁樣，但係佢又唔係喎。仲留咗筆遺產俾你啊，叫你上去個律師樓度啊，去簽收咁樣。咁、律師樓個律師咧就係、是、佢前度嘅弟弟嚟嘅，咁即係其實都係識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一去到咧，主角就話我唔信我個男朋友自殺死嘅。咁、但係呢個律師咧就一再強調，唔係啊，嗱，你睇相啦，警方都證明咗，佢哋都係證明咗係自殺啦。 咁冷靜嘅佢細佬。 系啊，咁所以你先有權去攞呢個身家噶咋？咁、但系你記住啊，你唔好犯事啊！嗱，呢個遺產寫明啊，如果你犯咗刑事案咧，刑事嘅罪行咧，你就會被沒收噶啦。好、奇怪喎、啊！呢個特登寫定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就女主角就唔理啦，我錢我就梗係要啦。咁啊簽咗之後咧，咁咧就翻咗屋企，即系翻去朋友個屋企度繼續住啦。咁但系咧就好快咧，佢就發覺咧，好似屋裏邊多咗個人喺度監視佢咁。咁佢突然间就諗起、一定係我男朋友，因为佢啲动静好鬼似㗎嘛，即係佢同一个人生活咗耐咗之后呢，你会知道佢平时嘅行为系点。咁、我就觉得好似，即係尤其是好似夜晚咁呢，就有人会喺佢床头影相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作为观众会睇到少少嘅。咁佢就突然间想起呢、其实呢我前度男朋友呢係有研发咗一款隐身衣。 隐身嘅话 衣啊，即一件衫啊，都有个人都型嘅。咁所以咧，但唔系喎，佢之前佢明明就话已经死咗噶嘛，系咪？ 唔 系有遗产啦。咁但系佢一路都坚持咧，唔系嘅，我前度男友一定系冇死过，一定系佢着咗件隐身衣嚟整我嘅。咁咧，但系就冇人信佢啦。咁当然中间咧，仲咧一个好衰嘅前度男友咧，就利用呢个好奇怪嘅隐身方法咧，就去制造咗好多危机啦，同埋令到女主角被拉咗入去呢个精神病院。OK， 嗱咁中間嗰啲我就跳開唔講，因為都好刺激嘅。OK， 咁咧後邊咧就講呢個女主角點樣逃出恐怖情人嘅手掌啦，同埋即係佢因為呢個恐怖情人真係深謀遠慮好犀利，咁咧預先安排咗天羅地網，一步一步，因為佢知道咧佢女主角有咗個 B B， 即係有咗佢嘅 B B， 所以佢咧就想佢如果佢能夠女主角能夠乖乖地翻屋企同佢生個 B B 咧，佢就可以寄望不及。咁但係當然呢個女主角梗係唔制啦。咁咧就講佢點樣去反擊啊，同埋咧 怎樣去脫身、 嗯、 OK， 那你反擊都會要脫身的嘛，那中間呢很多情節是局中有局的、 嗯、 那呢就現在不會劇透啦，因為大家還有機會去看的、 嗯、 那所以呢就如果大家去看呢你記住啊，第一就不要喝那麼多水啦， 雖 然有戲院呢戲院就不可以喝，咁但千祈唔好飲多水啦。同埋咧，我要提一提咧，就係、是、如果咧有啲朋友有密集恐懼症，咧要留心。 點解咧？ 因為佢嗰件衫咧，我睇到都打冷震。 哦，點解佢唔係就咁樣件白色啊咁樣嘅？ 嗱、嗯，我就 唔透露 咁多啊，因為我講咗出嚟就唔好睇噶啦嗰件衫。啊，咁、啊、但係我只能夠提醒嘅啫，即係如果有密集恐懼症嘅朋友咧，就要注意一下。 哇，如果一粒粒或者點點咁樣，好核突嘅喎。 佢唔 好似嗰啲蓮蓬咁啊。係 咯。 但係佢唔會成日出現嘅。 嚇 但你知道幾時出現嘅？ 嚇。 OK， 佢唔會即嗱，首先呢套戲唔係一套君子人識嘅一套鬼片要嚇你嘅。 嗯。 啊，佢係一套驚慄片嚟嘅啫，科幻驚慄片。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所有嘢咧都按部就班嘅。佢要你驚嘅地方咧，你一定會預先知道。 哦。 咁、啊、所以就唔使特別驚嘅。但係即係佢成個氣氛咧，尤其是講呢個女主角咧，佢。即係要點樣去逃離呢個恐怖情人咧，係、 嗯、 做得很好好嘅、嗯。女主角嘅演嘅方法，我覺得係唔錯嘅。同埋佢一路後邊一路部署到後邊，佢最後決心要反擊嗰下咧，我又覺得佢累積得足夠嘅能量嘅。係咁、啊、有啲唔會噶嘛，有啲人我要報仇咁就去報仇咯。 咁、 嗯、即係佢同個角色性格好唔啱。咁、 嗯、 但係佢咧就已經做得幾好噶啦，我覺得。咁、 嗯、 亦都係非常之緊張嗰個演，而且咧其實佢就引證咗我成日講句，就係咧基本上咧雖然佢翹好舊啊，因為已經拍過無數咁多次啦，由黑白片到彩色片都有啦、嗯，科幻片都有啦。 但係佢個內容即係譬如中間啲細節啊，或者個結局啊，其實都冇特別改變到嘅。 唔同嘅，其實落去都嗰樣嘢嘅啫。其實落去都即係一個會隱形嘅，你會做啲咩？ 隱形嘅人 睇下咩片種啦、啊。 你做咩都得㗎嘛。咁當然佢有啲，如果你睇最舊嘅版本，就啲人物關係唔一樣嘅。 嗯。 OK。咁但係都係嚟自個科學家，都係佢發明咗一個可以隱身嘅。咁以前咧，通常就係飲落個肚度就令你隱形嘅。啊！而家佢就唔係嘅，佢一件衫嚟嘅，我係著上身嘅。咁但係你唔會覺得古怪嘅，即係呢佢嘅想法嚇，我知啊，佢嘅想法唔會古怪。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個劇本成功嘅地方就因為橋咧其實好舊嘅，但唔怕舊，最緊要你唔好爛。即係你一定要用心機慢慢部署，慢慢去編織個故仔。咁咧其實咧，就算幾舊嘅故仔好咧，睇出嚟咧都係好好睇嘅。 咁李亞力，我想問一問咧，因為我即刻就喺度睇《隱形客》呢一個嘅資料嗰啲啦，跟住我睇到咧話佢個製片咧，原來就係之前拍《迷離島》嗰個嘅製片，即係總之佢哋有份搞咁樣啦。 係啊， 其實《迷離島》咧，我睇完之後咧，即係以我呢啲咁渣嘅人咧，我係睇唔明嘅，即係有好多嘢要去到最後嘅時候要諗都幾諗，哦，原來係咁，即係都有啲好虛幻或者都唔真實嘅。咁我想問下佢拍得難唔難明咧又？ 其实佢套戏就唔难明嘅，因为佢全部都集中喺女主角嘅身上去讲嘅。咁、所以其实你代入到女主角嗰个被恐怖情人迫害嘅心态咧，其实你就好容易会跟到条桥噶啦。佢冇刻意去做一啲奇怪嘅嘢去，呢、這个就系佢优胜嘅地方。佢冇特登去做一啲奇怪嘅情节，令到你。知做乜？ 系即系冇故弄玄虛嘅，其實你 follow 住咧就已經 都有玄虛，但冇故弄啦， 係合理地玄虛， 係合理嘅。所以我覺得啊，真係難得佢可以拍到咁精彩，同埋佢又自己係編劇同埋佢導演，所以佢拿捏得比較準啊。所以所有位置拿捏得比較準咯。咁同埋當然因為佢畢竟係一個唔係超高成本嘅電影，咁所以咧佢會集中喺嗰個情節安排同埋嗰個張力嗰度，就多過要做啲CG 科技啊，或者係啲咩大製作、大爆炸咁，佢就冇呢啲嘢。咁但係就都幾緊張刺激。 最後咧，我想問一下李亞力啊，即係嗱呢一套片咧，即係叫做係科幻啦、啊，咁又未至於鬼片啦、啊，雖然都有少少驚嚇咁啦，有啲驚慄啦，係啦。咁你覺得喺戲院睇同等喺屋企佢嗰度睇個分別有冇好大咧？即係你覺得係咪值得入戲院睇咧？ 如果你 入戲院睇咧個壓迫感會強啲嘅。 嚇、 嗯！咁、尤其是因為而家冇乜人嘅咪。 系啊系啊，隔开晒坐啊嘛， 隔开晒噶嘛，你会感受到。 哇，咁咪仲惊咯，其实系嘛？ 系啊，当然啦，你可以安排屋企好似系咁样嘅， 系 你可以安排到。 即系又叫男朋友坐开啲啊？ 系啊，隔住中间嗰啲系隔住， 系 搵块胶板挡住。 系普遍咧，一啲悬疑片或者惊栗片或者恐怖片咧，都系音效吓你，即系顶个顿顿顿咁样噶嘛。咁呢套又系咪都系会系咁样为主？ 所以佢点解我会讲话佢中间会变化咗出好似一套鬼片？ 嗯， 因为其实佢有一个桥段咧，就话佢拉佢精神病院啊嘛。 嗯， 咁就即系佢成日都话佢男朋友未死嘅前度。咁同埋佢就喺我前面嘅啫，我知道佢喺度嘅，所以我见唔到佢。 嗯， 咁但佢所做嘅所有嘢啊，讲嘅所有嘢咧，俾其他人睇落去咧，就觉得你系精神有问题。 嗯， 或者你觉得见鬼，即系如果我哋用好即系正常嘅东方人嘅想法就是、啊，你梗系见鬼啦，因为你男人死咗啦嘛。 系， 咁但系究竟系唔系冇人知嘅？ 嗯。 即系其实由头到去到真系揭盅开始啊，由头到尾咧都系女主角自己一厢情 愿。哦， 咁所以你一定要代入咗个女主角，你唔好抽出嚟啊！你一定要代入咗女主角嗰个观点，即系佢嗰个身份，因为佢一路都系俾嗰个恐怖情人一路控制住， 系迫害住， 系、迫害住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佢嘅角度去睇件事咧，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刻嘅。这个就是这套戏的得意的地方，因为之前那些通常都是拍好像科幻片那样拍， 是 比较抽离的。 嗯嗯， 就是有件事，有个男人一个女人发生这个事。 嗯嗯， 但是呢他这个呢是很主观强的一个拍的方法来的。虽然他没有主观镜，但是我们由头到尾都是跟着个女主角的一言一行，我们会感受到他每一刻都是几惊啊，或者佢有啲咩胡思乱想啊，咁样 系 咁样嘅。 我即系到最后，你唔知道其实系咪真系有隐形人嘅出现，只系有可能系佢谂出嚟，亦都有可能真系佢。 去到最尾就梗系知道啦， 都知道嘅、 最尾唔系最尾就知道个答案。 系 啊，咁、你一路睇落去咧，其实就唔知嘅。 哦， 我开头睇咧，始终系唔知嘅，都系估嘅啫。 系、 我都系估啊，你唔系傻噶，或者你系咪真系见到鬼？其实系咪鬼片嚟噶？ 我突然间谂啲好无聊嘢啊！我反而好想知道女主角攞咗遗产之后究竟做咗啲咩？ 佢、有嘅，你知唔知咧？佢咪寄居喺个朋友屋企。 系啊。 咁咧，佢有個女嘅，佢好想去讀啲咩 fashion design 嘅，咁但係咧嗰間學校私校嚟，好貴嘅。咁所以咧，佢就將部分嘅錢咧就分咗出嚟、就供呢個少女咧去讀佢心讀中嘅大學。 嗯， 啊、即係佢都係唔係為自己嘅， 係得幫人嘅。冇做犯法嘢嘅， 冇嘅， 咁就唔使没收翻啲钱啦， 抵嘅，系啦， 好抗争， 好大嘅屋嘅， 好抗争啲遗产啊，莫莉，咁好啊，我哋就今日介绍咗呢一套隐形客啊 ，Invisible Man 啊，如果有兴趣去感受下呢个惊栗气氛嘅咧，就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啊，今晚多谢晒你阿力嘅介绍 ，Thank you， 拜拜。 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过去化作细沙，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杂中，你说过恨他，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的浪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学过间犬话，如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阴宅中得到了。 是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日气息，现在逐转逐转小细，逐快逐快忙碌，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到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会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能怪你只得这个傲慢，为人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中断，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过吗，不等招架不敢怨我，如恐怖故事中一别吧，不想牵挂谁，不敢亲我，从此就像红色那一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今朝早开幕，其中一项议程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就建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相关法律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草案針對四類罪行，包括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活動。當中亦都提到中央維護國安的機關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解釋，提出決定草案是因為去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凸顯香港對國家安全的風險。他认为二十三条立法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从国家层面建立相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可以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的状况。全国人大会议正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中央主动出手是考虑到香港近年情况，包括去年六月起暴力不断升级，违法行为不只是城市治安问题，更加出现冲住国家主权和安全而来。可能有恐怖主义活动苗头，外国国会议员、压力团体甚至个别政府亦都高调介入干预香港事。中央和特区政府都看到，双方评估一致，特区政府会争取有效执行机制，配合中央工作，具体反映香港情况。林郑月娥说，毕竟涉及两套不同法制，相信最终主要执法的都是香港机关，所以要强化香港执法机关，相信中央会具体考虑香港的情况。由于是中央立法工作，因此在香港不会作公开咨询，但特区政府会留意社会的关注，向中央反映。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外地输入，其中十五岁由英国返港的学生并无病征，在亚博馆留低的样本检测呈阳性。另一人是来自荷兰的六十一岁女士，返港之前一度有病征，今个月十四号返港之后的样本呈阴性，在深水埗海丽村独居并强制检疫期间有咳嗽的病征，之后致电卫生署热线，再检验之后确诊。现时公立医院仍然有三十一名的确诊病人留医，其中一人危殆。至于早前在梨木树发生的本地确诊个案，仍然未找到源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就相关个案已经收回二千几个样本，全部呈阴性，相信有市民仲未交回，仍然希望能够收回其余的样本。考评局决定取消文凭试有关中日关系的历史试题，认为偏离中四至中六历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的学习和评估目标，将会透过考生卷一其余题目估算考生该题分数。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相信，一条八分长题目足以影响部分边缘分数考生的等级，补救的推算方法亦都不公平。假设有考生没有作答被取消的分题，仍然能够透过其他题目拉高分数。相反，如果有考生用尽时间回答该题，但其他题目表现不好，就会被拉低分数。 葉建源相信事件影響文憑試的國際認受性，未來可能要在海外修生的時候加入其他評核標準，又說將會在下星期一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要求教育局和考評局交代或者提出問責。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4,350點，跌1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939點，跌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6，日元107.5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4，人民幣7.139，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3.73美元，賣出1,735.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咁我哋送走咗你阿力之后咧，就开题啦。咁啊喺直播室有孟大人啦，有莫莉啦，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今日咧想问一下孟大人同莫莉咧，你细个时候有冇一个 dream job 嘅咧？即系谂住大个就好想做呢份工嘅。孟大人系咪话你细个都系想做编剧噶？ 冇啊，边度识噶？仲有再细个嘅时候都唔知道电影行业点样。 点样运作系嘛？ 我有谂过做社工嘅。 哦，系啊， 系啊。 咁但係幾時打消咗呢個念頭？ 我覺得我控制唔到自己情緒， 會鬧佢係嘛？ 或者佢會跟住佢一齊喊，佢喊得仲大聲，即係聽到啲青少年咁樣咧，真係陰公 啦，咁樣咯， 咁所以就冇啦。 但係而家我又覺得我可以做翻喎，因為我當時係覺得自己唔掂，即係喺控制情緒方面唔係好把握到。但係而家年紀大咗啦嘛，會好啲啦，有經驗啦，比好多人都好多， 同埋湊大咗兩個女之後， 嗰個 train 到個 EQ 好高， 好高啦咁樣。咁阿莫莉咧，你細個有冇諗過做乜嘢職業咧？ 有啊，其實有三個我好貪心嘅， 係 啊。首先第一個就係 DJ 啦，完全最冇諗過嘅。 嘅，點知做咗啦。反而另外兩個我以為自己有機會嘅，第一個就係做幼稚園老師。 啊，哎呀，我細個都有諗過喎。 係因為我覺得佢哋好可愛啦，同埋教佢哋好似好容易，只係同佢哋去幼稚園入面玩下。 哦，即係你個小朋友好可愛。 係啊，同埋你會覺得，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讀幼稚園嘅時候覺得食點心好開心嘅事嚟。係 啊 係 啊，係啊，而家都開心啦。 係啊，所以我就喺度諗咧，以為我自己咧，如果喺幼稚園入面做幼稚園老師嘅話咧，都係食點心啊， 食咗小朋友啲點心， 跟住同佢哋玩下，玩完之後好啦，放學啦咁樣嘅咋。咁點知咧，人越大嘅時候咧，越上中學啦，開始越嚟越覺得小朋友黑人憎。 吓， 觉得佢哋好难控制， 系、啊、 因为其实除咗我哋人进化之外，其实小朋友都系、我哋成日都见到好多小朋友话佢哋好老积啊嗰啲噶嘛，已经冇咗我以前想象中嗰种可爱。跟、住之后，所以我就打消咗。另一个咧就 系 地勤，我唔想做空姐嘅， 点解咧？ 你有冇发现？系啦，点解？俾你估。 你怕皮肤乾燥啊？你怕日夜颠倒啊？ 嗰阵时唔识呢啲噶，系即系未识。哎呀，皮肤好干啊，死啦个未识 嘅。你自己都怕飞啊？ 系啊。 哦，因为你怕搭飞机啊？ 唔系，我怕会堕机。 咁即系怕搭飞机啦。 你又要做空姐，又唔敢飞，又要威，又要戴头盔，系啦，所以做地勤啦。 所以做地勤啦，咁跟住最后屘因为英文又系好渣啦，跟住所以就三样嘢都打消咗念头嘅。 系。 诶，点知唔打唔撞，真系做翻 DJ 咯，可以。 哦。幼稚园老师其实我小个都有想过、因为可能真的小个你那个即是认识 的 是啦，接触的东西没什么很多啦，咁一是看电视就想做歌星做演员啦，一是你就看电视想做香港小姐啦，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原来不是一个职业来的，咁跟住一是呢就做老师啦，即是会可能我想很多小朋友小个都试过在屋企扮啦，即是总之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屋企放了学回来就扮老师一次咁样，咁但是后来即是当你人越大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唔同嘅理想啦，咁跟住又会觉得好多现实嘅条件啦、其实空姐都真係有諗过嘅、又係觉得靚 你完全似啊， 但 你完全似啊， 但我后咪就知道我唔得，因为我觉得原来係 皮肤干 本身係而家都干嘅，有冷气地方都干，咪但係原来我好难日夜颠倒嗰啲囉，我觉得係啊，同埋呢原来我搭长途嘅飛機我係觉得好辛苦㗎、我係一定要瞓觉咯，如果唔瞓觉咧，即系个人仲清醒，就算睇戏咁样分散下注意力咧，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打喊路啊，好多眼水啊，跟住唉，总之周身唔自在。 我想问多你一样嘢，题外话，你搭飞机嘅时候会唔会去多厕所噶？ 我唔会噶， 你唔会噶？ 我好少饮水， 我会，我去好多噶。 我都系啊， 系啊。 咁咧后屘我就上网，即系如果我唔系识咁磨砺咧，磨砺系咁噶嘛？你开一个身体咧，你觉得好罕有咧，原来唔系噶，原来佢就 佢全部中晒噶嘛， 中晒嗰啲好罕有咧，嗰咩 fetus in fetus 啊嗰啲啊。喂，其实我系咁嗰阵咧，我后生冇咁觉嘅，但系咁我就谂系咪我年纪大咗咧，咁所以去飞机咧。上飛機咧會去咁多次，所以我成日都要希望坐出邊個位，因為我唔想即係隔離個客瞓咗，我要攬過佢去廁所咧咁樣。咁後屘我就上網查到咗呢個年代有啫。喂，原來咧都唔係唯獨我一人嘅喎，佢話一係同周杰倫同你啲空氣嘅壓力有啲關係咁樣。 係、 我即係平時你喺地面咧就冇咁常嘅去廁所，冇咁頻密 嘅嚇。未曾去到即係年紀大頻尿嗰啲嘅。我可以一觉瞓到天光嗰啲啦，咁即系控制到啦。咁但系喺飞机真系唔系噶，好似一个钟头真系一两个钟头又要去一次咁样噶。咁但系总之系原来有呢样嘢噶。 但又唔系人人都有呢个反应嘅。 咁你有啊？ 我有啊， 会我。 但系我成日以为只系饮得水多，因为咧上飞机干咧，我会成日饮好多水，同埋加上成日都话飞机餐嘅咸度系比平常地下食嘅重四分一度噶嘛，大概。咁我就以为因为咁样饮好多水。或者會排水啊，或者排啲鹽，所以要去廁所添。原來係壓力。 係，我就冇呢一個煩惱啦，因為我又係唔飲水噶嘛。 你地下唔飲水啊？ 係啦，好忙，所以咧，我真係試過搭一條程好長嘅飛機十幾個鐘咧，我都冇去過廁所喎。即係瞓啦，跟住起身食少少嘢，跟住又瞓啦咁啊。我最緊要就係瞓覺咯。咁所以細個諗住要做 各有各嘅問題， 係 因為可能我哋好活躍，我哋就去廁所，我哋唔使瞓嘅，我哋 揀。

一首歌翻嚟啦，继续同敏大人咧，同埋莫莉咧，就系讲下一啲特别嘅职业啦。其实呢全部咧都系喺呢个英国嘅皇室咧，佢间唔时就会即系登一啲广告出嚟咧，招聘一啲人咧去到帮佢哋做嘢噶啦。咁有啲职位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系真系喺嗰个可能白金汉宫里面咧先会出现啦。咁有啲咧当然就普通啲啦，但系个待遇同你喺出面做咧都系会唔同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叫做数位传播主任。咁原来数位传播主任咧系 搵几个嘅一次过， 即系几位系嘛？数位 系啦，网上 DJ 咁解咧，数位系啦，传播嘅主任 系啦。原来咧系呢个皇室最新公布嘅职位空缺嚟嘅，咁啊要翻工翻几多日咧？就系工作五天，呢五天咧共就做37.5小时，咁除一除即系五七三五，即系一日都翻7.5个钟头啦。 但是做咩噶真系？ 嗱，等我讲埋嗰个待遇就话俾你听做咩啊？佢年薪咧系高达4.5至5万英镑，英镑即系成十， 而家成9点几嘅。 哦，咁当佢 成 当佢十啦，二计。 年薪即系45万至50万，咁即系除翻开12个月，都哇都有几万蚊一个月，四万零。 40万至50万， 除翻五十除12，即系4万几蚊一个月啦，都有 37,000， 系啦37,000。咁啊，另外咧又包你嗰、那个食嘢嘅费用啦，餐费啦。 但系37,000喺英国未必系好多钱， 可能佢包伙食咧喺嗰边。 包唔包先？ 佢包餐费，即系俾钱你食嘢，系啦，即系 两餐你一餐先。佢有冇贵噶？ 我估可能两餐啩，佢冇话净系包一餐。 系咪食英女王食剩嘅嘢先？ 唔系啊，英女王一食完你冇得食噶啦， 你梗系冇得同英女王一齐食。 佢食完摆翻厨房嘅我食先。 系咯。 嗱，佢仲有咧33日嘅年假嘅。 咁啊几好喎，年假？咦，唔系。 咁你除翻开， 咁即系唔系好多啫？年假包唔包埋星期日嗰啲噶？ 唔计，佢头先话翻5日啫， 有薪假嚟噶，所以其实都 抵噶。但 系未必住，你谂下，外国人翻工咧，佢哋咧成日都话会请大假或者辞职，跟住之后就话唔知去流浪几个月噶嘛？咁一个月够唔够佢哋使噶？啲假 一個， 即係我哋就話香港人就話傻，因為我哋香港人成日翻工， 太中意翻工啦。係 啊，外國人可能唔係咁諗噶嘛。 嗱，但係咧，佢話呢一個工作職位一登咗出嚟咧，都已經引嚟幾百個人即刻去應徵咯。咁原來咧呢個職位啊，即係數位傳播主任咧，個係需要負責管理皇室人員嘅社交網站、社群網站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有一啲好創新嘅想法啦，亦都要有一個豐富。富嘅经营经验，等到皇室嘅近况咧，可以喺国内以至国际都获得高度嘅曝光。咁我话呢份工咧都充满挑战性噶。嗱，首先咧就要掌握好皇室讲嘢嘅语气同埋形象定位啦。即系有阵时咧，你会 冒佢写文啊嘛， 我即系代叫做嗰啲咩代笔啦，系啦。咁有阵时你都会觉得啊，嗰啲 artist 嘅IG 啊，或者一啲佢哋自己社交网站，系咪真系佢哋自己嚟噶咁样？即系唔知。是是或者佢经理人帮佢定助手帮佢嘅咧？咁原来佢呢个皇室嗰啲嘅社交网站咧，就系揾呢一位数位传播主任咧去帮佢咧去即系出一啲 post 咁嘅。咁然后咧就希望发布咗可以引起大众关注。咁另外咧就连女王嘅爱犬。修图嘅工作咧，即系 P.S.， 即系 P 图咧，即系嗰啲歌机仔戏啦，都系要即系做埋嘅，系啦。如果帮佢影咗相啊，咁你都要帮只狗仔即系执得靓靓。咁所以话咧， 喂，佢系每一个皇室成员拣一个数位传播主任啊，定系一个传播主任 做实咁多个， 搞晒你喺 Crown 度睇过一集 casting 咁，我真系混噶噃。 哇，我估其实应该唔会系一个 for 一个噶，因为佢话呢一个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算。 都好多噶喎， 系啊，算系高薪嘅职位嚟噶。你唔好以为喺皇室做嘢咧，就一定人工高好多先得噶。 正因为冇错人写笔迹噶嘛，仲大件事。 同埋咧，前排佢哋话梅根走嘅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出个 post 同埋佢奶奶出个 post 撞咗啊嘛。 哦， 即系阿奶奶去一个宴会嘅，或者总之一个 event 咁样。咁你皇室就应该点讲咧？嗰一日 希望大家群眾係注重注意啊，卡米拉咁樣。咁點知你梅根又出咗個 post 喎，咁啊走曬嗰邊，咁人哋唔開心噶嘛，奶奶。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一個人統籌唔會好啲咩？即係所以， 但一個人寫唔曬咁多喎、啊，你都有睇 Crown 嗰套戲啊嘛？幾多？你都話，如果我係服裝啊，我都覺得好頭暈喎、 啊。我諗有幾個啩？ 英女王、英女王老公喎、啊，跟住阿 Prince Charles 兩即係阿 Prince Charles 啦、啊，係咪啊？跟住仲有同阿卡米拉啦， 愛德華啦， 跟住係啦，愛德華啦，跟住安妮公主又老公老婆喎、啊，跟住我差唔多十個啦，咁跟住。 威廉哈利啊， 威廉哈利有一紮喎，仲有啲 仲佢啲太孫喎，而家仲有紮咗字啊嗰啲喎， 但嗰啲唔係高級，係咪分高級皇室成員同埋低級？ 係啦，我估咧係最 core 嗰一班咧，先需要揾呢位傳播主任去幫佢哋嘅。咁我估可能即係幾個咯，又應該唔會係一對一咁 specific 嘅。 我諗幾個，但係幾個有可能亂嘅。 系，所以佢哋可能之间又要沟通，但系总括嚟讲咧，其实呢份工 系一个 系啦，都算系高薪嘅职位嚟嘅。你谂下，连嗰只狗仔嘅图咧，修图嘅工作都要管理。 喂，咁就高薪啊！喺香港做个补习天王啊，都唔止咩啦，37,500一个月啦。 啊，咁俾个第二份你拣啦。 不过你都好似讲过话帮皇室打工唔系， 系啊，佢唔系特别话系啊， 系噶。 喂，其实系你嘅 honor 嚟噶嘛？ 有几 honor？我都反對仲有皇室呢回事啊！ 嗱，俾個第二份你揀啊，更唔中意就係做旅行主管。咁呢份旅行主管咧，就係每個禮拜工作咧37.5小時，即係同頭先個數位主任一樣啦，即係每日如果五天工作就7.0小時啦。 唔係皇室噶啦嘛，呢個另外 呢個係啊皇室嘅旅行安排旅行。 講啲工全部係皇室㗎。 係啊，呢個係皇室嘢嚟㗎。咁 我覺得呢個應該好做過頭先嗰個喎，因為嗱你一定要平均隔唔知一兩日就要擺個 post 上網啦。但如果安排旅行，通常皇室冇乜時間可以去旅行啦。 以為咁啊，英女王 滴滴都旅行 去咩？ 唔係啊，啲梅根做乜要唔做啊？好攰啊！ 去咩？我以為佢哋就係太多佢哋嗰啲公職咧，又話要喺度拜訪嗰度拜訪，拜訪就同旅行唔同咯。成以為 我諗佢以成個旅行係包埋個 trip 噶嘛？ 嗱，佢呢一個咧， 佢唔係淨係旅行 嘅 喎。 年薪嗰個頭先嗰份工咧，差唔多倍咁多嘅，所以好多嘢做，係8.5萬英磅年薪高達，咁亦都即係俾埋嘢佢食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当皇室成员进行重要的访问和出游 是啊 是啦访问那些都计的 你要你的 email 是对特朗普和金金啊侵侵啊那些这样所以你英文要好 最好官 方 的 英文好了 做不到这个 还有他出游的时候呢都是要随时候命的是啦真的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个旅行总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安排那些交通服务啦那可能就是他知道他要去什么地点点与点之间要， 但唔系你普通可以喺咩携程嗰度订到嗰啲机嚟噶啦， 系啊， 你系要譬如哈利初初同梅根去旅行咁，冇人知咁，哇你要好小心喎、啊、，private jet 啊，跟住 private 嘅上落啊，冇人知。不过讲真，我唔知佢系搵佢订啦 吓。所以其实咧，佢话呢个旅行总监平时咧都要负责打理埋英女王嘅直升机办公室，系啦、啊。虽然佢系好多嘢都系佢自己 private 嘅，咁、但系佢都要帮佢。搞埋嘅，咁同埋嗰啲皇室成员嘅日常运输啊等等咧，都系要帮佢即系安排妥帖嘅，咁、所以嗰个年薪咧都几高嘅。咁我哋听完新闻翻嚟咧，再睇下其他有冇一啲再奇特啲嘅工种啊！ 是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今日星期五晚咧，有孟大人啦，有莫莉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紧咧喺皇室里面有一啲嘅工作啦。咁啊，讲喺待遇咧，大家觉得啊，呢啲系咪真系笋工咧？因为可能会觉得啊，去皇室即系喺呢度做嘢咧，应该就会有好多待遇咁样，或者好好嘅、好优厚嘅。咁啊，头先讲咗有数位传播主任啦，即系主要系即系管理皇室人员嘅一啲社交网站噶啦。咁亦都有一个旅行主管啦，就系、是、负责一啲交通啊、运输啊、安排呢啲咁嘅服务啦。咁另外一个工种咧，就叫做接线生。嗱，如果觉得前两个即系职务嘅门槛都系太高嘅话，即系好似孟大人所讲，又要识即系流利嘅英文啊，跟住你又要知道晒嗰啲皇室人员讲嘢嘅 口吻啊， 口吻系点样啊，等等咧。不妨可以考慮一下接線生，是做英女王的接線生啊！ 但其實想乜要知道他哋的口吻呢？如果我做接線生，佢 唔係啊，唔係唔係，我講緊之前第一個啊，即係你要幫佢出 post 嘅時候， 做唔到就做呢個啦。 係啦，咁呢個咧每個禮拜工作咧只係八小時嘅啫，即係每一日都唔係好耐啊， 辦公時間咯，淨係。 每周工作八小时，唔系每天工作八小时。 咁少电话噶 咋？系啊，好少电话噶咋？佢话公餐咧就跟同上述两项咧，同样都系一样有33日嘅年假嘅。咁所以咧嗰个年薪咧就会低好多啦，就系、是、年薪2.3万英镑。咁不过咧有时就需要轮班工作嘅。 咁、我谂佢请好多个。 系啦，咁佢话喺白金汉宫，原来每日咧都会接好多唔同类型嘅电话嘅，咁有啲系重要噶啦，咁而有啲咧就纯粹恶搞噶啦，即系可能好多打嚟玩电话嘅咁样，咁所以咧先至会有呢个皇室接线生嘅职位诞生嘅啫、可能实在太烦啦，咁俾你 screen 一 screen 先啦，咁呢个职位咧当然就系代表皇室成员去到处理一啲来电啦，而且咧将重要嘅电话咧就转驳俾相关嘅人员跟进。但是如果即使你收到的是恶作剧电话呢，都是有一套即是很 formal 的对话去应对的，即是都要有礼貌去到对待，就不失皇室的风范的。 不可以说你再打电话来啊， 或者唔可以啦， 系唔可以啦， 亦都唔可以就咁 cut 佢先啦，系啊，咁都要好有礼貌咁样嘅。好啦，跟住第 佢咁有礼貌，啲人咪继续打， 继续打，好似几好玩咁 啊，系啊。 咁跟住咧，第四個工種咧，呢一個又係其實喺第二啲地方都會揾得到嘅，就係、是、大廚啦。咁、到底喺皇室做大廚有幾多錢 咧？呢個應該多嘅，應該不容易請到。 同埋我覺得好難噶，同埋工時應該好長，因為你唔知道宵夜使唔使突然間嗌佢啊嘛。 但之前就話宵夜可能英女王自己會揸架車去食漢堡包 嘅，因為咧上次咧阿 Kitty 咪講嘅， 係啊， 跟住話有一啲得意嘅事嘅，關於英女王話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英女王試過夜晚嘅時候宵夜啦，佢又唔想打攪自己啲下屬啦，跟住會自己揸車出去，因為話白金漢宮附近有一間嘅M字嗰間嘢，佢落去咧買咩漢堡包，買 可能一次半次啦。 佢。 佢話係啊，耐唔耐咯？佢話佢，跟住話佢好親民，因為佢會喺車上面食完先翻屋企 可能費事整到嗰個屋企一陣。 但係梗係車上面食啦。如果你有 M 字頭嗰間嘢咧，嗰啲薯條真係唔可以擺好耐㗎。 係喎、 啊，佢揸到會冧曬㗎啦， 所以要即刻享用係 啊。 但係咧，我初初都以為哇，喺得裡面煮嘢食一定好高薪啦、啊，係、嗯、咪？吓、啊，点知年薪咧得2.2万多啲要做英镑系啊，即系同头先嗰个接线生系差唔多价钱嘅啫。 系咪就咁做夜晚个餐？ 唔系，佢话咧，大厨咧就奉行5天工作制嘅，咁亦都系有33日嘅假期啦。不过咧，佢哋就可以用白金汉宫里面嘅设施。 嗯。 唔知道有啲咩？ 可能你做完2-3年之後出嚟揾嘢會 哦，咁啊係喎，即係你個 resume 可能好好多咁樣啦。 但係佢翻5日嘅話，即係話其中一個禮拜有2日，英女王嗰啲咪食唔到佢嘅口味咯。 咩意思啊？ 即係譬如因為個廚師一個禮拜翻5日嘅啫嘛，咁當佢翻1-5啦，咁禮拜6日咪變咗第二樣味道咯，咪好怪咯。 我覺得所有酒樓都係出現呢個同一個問題，咁除非廚師係佢唔放假啦，如果唔係都應該係有兩個喎，或者係佢講低啲嘢咁都係俾 其他人整咁樣， 廚整啊。 咁所以咧，佢哋就一定要揣摩好即係皇室成員嗰個飲食喜好啦。咁你記得我上次咪講即係英女王嘅一啲即係特別嘅習慣，即係上次咪講話有人幫佢著鞋啊，跟住佢又有啲嘢係唔食或者有啲遊戲唔玩啊咁樣嘅。係啦，佢原來咧係唔中意食呢個碳水化合物同埋蒜頭嘅。No 加力係啦，咁而為免食物中毒咧，上次講過啦，都好少食海鮮啦、啊，有殼即係貝類嗰啲就更加避免啦、啊。咁、除咗咧要照顧好呢個成員，即係皇室成員嘅腸胃之外咧，如果有外賓嚟到訪嘅話咧，其實大廚又要預備一啲好嘅菜單啊，負責嗰啲烹調嘅工作，我覺得都幾辛苦其實煮嘢食， 同埋都幾難嘅喎、啊，又唔食碳水化合物。 唔係唔中意食， 唔中意食， 即係你可能唔好成日都煮碳水化合物。 仲要蒜頭，因為好多嘢都用蒜頭噶嘛。 係咯，唔用蒜頭唔香噶喎。 係咯， 不過可能西餐同中餐。 首先我食唔到香蒜肉絲意粉。 其實唔用蒜頭攞咩代替咧？即係爭好遠噶喎。係 咯， 咁算啦，唔緊要啦。 又唔係我哋食。 我同埋我唔會考慮呢份工，如果得2.2万年薪咁辛苦， 不停諗唔同菜式喎。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喺裡面做過之後，即係出嚟去其他餐廳一定就係好勁噶啦。咁啊，跟住咧就除咗食嘢之外，當然就有洗碗啦。洗碗又好唔好咧？ 喂，這個啱我做啊！ 嗱，每日咧5天工作，年薪咧大概系1.67万英镑，咁咧乘翻10，即系10万零蚊，10万蚊松啲，哇！咁即系1万蚊一个月都冇、啊，你真系做 几千蚊咯、 啊，咪咯， 咪有冇得有好似大厨咁可以享用皇室入面嗰啲嗰啲嘢先？ 好烦啊！你要用人哋啲乜嘢啊？佢有33日假期，同埋咧包你食嘢嘅，咁、都算即系可能喺洗碗嘅职业嚟讲，职位嚟讲咧，算系都唔错啦。 但可能好大压力噶， 洗碗啫，都大力。 喂，佢嗰啲系普通碗嚟噶。 哦，系、哦，全部都古典嘢嚟噶。 系啊， 你真 系 有见地啊，敏大人。 系啊， 佢话呢份工咧最需要咧就系求职者热情。同埋咧，懂得 小心 團體合作嘅個性啊，因為你知道咧，即係佢唔係一般嘅廚房啦，廚房裡面咧，經常都要同其他員工去到合作啦、協調啦，有時咧更加要跟皇室成員啦去到其他城堡嗰度工作嘅。咁、所以如果你 洗碗都要帶埋， 係啊，所以你唔熱愛洗碗呢個工作咧，好快你就會覺得好沉悶啦，又欠缺耐性啦咁樣嘅。 對我嚟講，最緊要就係有冇寫到明，就係話打爛咗碗使咩我賠先，呢、個緊要好多。 一隻碟已經 係 你嗰個月嘅人 工嚟咯。咁啊，頭先嗰幾份工咧，可能即係話喺街外面都有呢一種工種啦。咁我哋聽首歌翻嚟之後，講個3個工種咧，就真係喺呢個白金漢宮先係揾得到啦。 身邊的你有多好，容貌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的爱无退路，前无去路，退进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 再苦恼，要别去偏又来互抱，你我都用时限去对到，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减省了压力，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越难恋爱，为你感恩欠感慨，如此苦苦挣扎还留余力再灌溉，对残叶只说美来，谁知我这位蠢材，陪你坚守这困境，自残地把出口封盖，如害怕分开，死不悔改，停滞在樽颈的恋爱，怕挣脱障碍，情爱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叫残年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材，能够啃得了恶果，为你把不生封盖，才没有分开，不必悔改，磨蚀在中影的恋爱，各适应冷待，或可堪称最亲爱，最亲爱。 繼續跟敏大人和莫莉就講下這些特別的工作，皇室請的人員，剛才講的那些可能就是那個的性質都可能會覺得、哦、都挺普通，其實外面街我都有，譬如說接線生、大廚、洗碗、但是跟住下來的幾樣就真的在這個皇室才有了，看看即係你有呢一個嘅工作經驗，唔知道之後可以幫到你喺出面揾到啲咩工咧？第一個咧就係時鐘上發條員。 哦，淨係扭嗰啲鐘啊？ 係啦。 哦。 這個、呢一個咧就係、是、 好容易扭親手工傷。 你睇對 crown 咧，佢咪裡面都有好多好靚嘅，即係古老嘅時鐘嘅，咁、啊需要去即係上鏈啊，幫佢運作咁樣啦。咁時鐘上發條員咧就係、是、負責幫呢啲時鐘咧就上發條嘅。咁、而且咧就要確保時鐘顯示嘅時間係無誤嘅。咁、你又估下呢一個職位嘅年薪啊？有几多钱呢？嗱，包食包住噶，因为你 keep 住都要上链啊嘛，系咪先？ 要 check 住系 check 咩 ？check 佢时间冇错 ，check 佢时间啦，系啊，因为你惊佢停咗又唔喐。 我觉得呢个应该多过洗碗啩。 头先洗碗系1.67万英镑，但系呢个包食包住、啊。你住喺皇宮裏面， 但係你諗下，佢直情分分鐘可能24小時咁滯喎，佢每隔可能6個鐘頭要 check 一 check 啲鐘喎。 你洗碗可能煮副手喎，可能跌爛啲， 可能有手套 嘅，你要去第二啲城堡嘅喎。 咁啊係，我唔知啊，差唔多啦， 淨係 都啱我做嘅，我都唔想谂嘢，净系就扭下个钟咋嘛， 净系扭下个钟，系啊，净系上下链啦。 哦，但系整烂个钟又系好贵噶。 你话 the clock to all 唔系佢呢啲全部喺 Beauty and the Beast 出现过咧，嗰啲碗碟咪走晒出嚟讲嘢嘅，同埋个钟都系， 同埋个蜡烛系嘛？ 系啊。 嗱，佢咧其实同洗碗嗰个工作咧差唔多，都系1.6万英镑年薪，咁啊包食包住啦，年假又多啦，咁所以都算系一个稳定工作嚟嘅，即系其实只要你唔好整烂个钟，我谂佢都冇乜嘢需要炒你嘅，即系你准时去整翻好个钟就得啦。咁啊，跟住呢一个咧又几特别啊，叫做浴缸管理员啊。你觉得要做咩咧？ 洗浴缸 管理， 洗干净佢咯，确保入面唔会跣亲英女王。 最紧要嘅咧就系先要检查好水嘅容量啊，即系每次冲凉之前帮佢校好水，亦都校好个舒适嘅水温啦。咁等佢哋咧就可以享用到最满意嘅洗澡服务啦。 咦，咁唔系做好多嘢嘅啫，我估佢都唔会一日洗三次身噶。 嗱，你又啱，即系作为一个雇主嘅角度，点会净系俾你开一次水，即系量一次水咧？咁所以咧，呢啲浴缸管理员咧都要帮其他成员咧系更衣啦，即系譬如可能换衫着衫。我哋喺 The Crown 嘅时候，佢譬如着衫咪有人帮佢即系打理啊、整理啊咁样嘅，亦都要去烫接下衣服咁样嘅，即系衫可能间唔时都要管下嘅。咁而呢个年薪咧就再少钱啲啦，因为咧好似你咁讲，一日都系放一次水啫，跟住得闲帮人着下衫，其实真冇乜特别技能可言噶嘛，就系得1.4万英镑。 哇，呢个真系万零蚊港纸，但系佢咁样佢哋。喺如果喺皇宫入边，佢影张相卖俾啲小报都可能仲贵过佢月薪。 哦，系啊，咁啊，但系需要钱，即系虽然钱就唔系好多，不过啲福利咧同其他职位咧就相同嘅，即系都有几多嘅年薪啦。咁亦都即系可能包伙食啊咁样，咁可能啲人就贪呢一样嘢咯。 吓， 系啊， 哦， 佢咁几大都喺 喂，但系要英女王同埋佢啲皇室成员好顺利嘅，先至冲凉嘅时候俾你喺附近。 哦，咁啊系啊，同埋我如果我系皇室成员咧，我用咗你，我就多数都唔会换咯。即系我宁愿俾敏达人你一个睇过全相，我都唔想有十个人睇过啊嘛。咁所以咧，亦都系一份相对稳定嘅工作嚟嘅。系啦，咁啊，最后一个咧，又系净系一个白金汉宫先有嘅，就系着鞋专员，就系上次提到嗰个啦。就係話咧，英女王咧就唔會即係花好多時間去即係著到嗰對鞋咧點樣即係軟啊或者舒服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專員嘅腳嘅大小咧就要同阿英女王只腳一樣，都係4寸，咁就符合呢個資格啦。咁啊呢一個職位咧，佢就冇註明一個特別嘅薪水福利嘅，不過可想而知咧，就即係好似上次咁講啦，可能就係、是會用阿英女王嗰位閨蜜咧去幫佢。始终呢啲咁贴身嘅嘢咧，俾个陌生人去做咧，可能就有啲尴尬嘅。咁所以都我觉得几有趣啊！即系呢啲工作，我谂都系某啲人即系梦寐以求，想入去皇室嗰度做， 但 系见识下。 要唔要裙带关系噶？因为呢啲都叫牵涉到皇室成员一啲私隐啊嘛，佢会随便请我同你入去咯。 我估可能唔知最后嗰几个比较贴身啲嗰啲咧，就可能真系即系人哋介绍会好啲。但系之前嗰啲即系譬如咩传播嗰个传播人员啊， 嗰啲都要熟噶。如果唔系佢乱咁用你个， 即系佢又 account 系嘛？ 系系啊， 佢其实系 hacker 嚟嘅咁样。 因为其实你一近即系呢啲咁嘅达官贵人啊，只要你。俾人埋身咧，人哋就有機會利用你嘅私隱啊，去即係謀取一啲利益噶嘛。 我反而好奇就係，因為佢哋咧都真係會刊登呢啲嘅招聘廣告噶嘛，咁真係會即係招來其他即係外界一啲嘅人士入去皇宮噶嘛。咁到底請人嗰個程序係點？我反而就有興趣啦。即係你點樣好似譬如好似問大人你咁講，喂，你入到嚟皇宮，咁如果你真係心裡面有少少不轨嘅企图啊，都好烦啦！如果你乱咁影相 send 出去都大件事啦。咁佢点样去 screen 呢啲人咧？即系点样确保佢哋真系 或者佢入嚟摆个偷听器咁样？ 你已經不知道了，他是可以周圍走的嘛，是啊，落毒這樣在廚房， 是，但是 once 他覺得你 OK 或者信任到你呢，我就覺得即這份工作還穩陣過公務員啊，這樣就未必會換你的了，除非你真的做大，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可能心即是半君如半虎，他都是 一國之君來的， 是， 而且要經常都要好守規矩啊，你 EQ 很高啊，這樣啊，即是我們做普通工的有時老闆惡少少，我們都可以，我是不覆你住啊，我是等四分鐘才覆你這樣，但那些沒有的，你動一些又 majesty 這樣， 但如果你俾我揀嘅话，我谂我都会想试下入去呢个皇室嗰度做嘢。你唔知噶嘛？如果可能即系、 遇到个王子系嘛？ 我又冇谂到咁远喎。我即系谂，诶、哎，如果有啲皇室成员即系觉得你做得嘢咧、可能就真系可能可以好关顾你啦。系啊， 我唔会有呢啲咁嘅幻想。 哦，系啊， 系啊，因为之前都讲咗佢哋嗰家人其实。他哋唔係一個普通人嚟噶嘛，佢哋 咁啊係， 即係你要他哋關顧你咧，可能真係要可能十幾年嘅時間啦，你都冇出過事，他哋嘅關顧咯，因為好多人想喺他哋身上取利益嘅，應該他哋都會好保護自己嘅、理論上啊。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真虚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在世转个圈，挂挂出生这个影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剔躺霎眼长大，再老迈又偏心界，怎分清楚对错黑白，错有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香港美国商会发声明关注外资在本港的营商环境前景，亦都对本港享有的自由感到忧虑，她回应时说，她同时看到有其他本地商会发声明只经历近一年的暴力和不稳定局势，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都有助回复社会稳定，有利本港投资情绪，强调不同人有不同反应。至于有没有向中央说明她有能力自行为基本法23条立法，抑或她已经放弃，林郑月娥否认是放弃，她曾经尝试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要同不同政党合作，但不幸地只要触及同内地相关的敏感议题，沟通关系随即转差。他认为自己尽了最大努力，但不认为未来能够完成同国家安全相关的行政同立法工作。民主派议员批评人大有关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提出按照需要在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认为是中央派人到港执法，形容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支联会形容国安法是以言入罪的万能 key， 关注平反六四等口号是否涉及颠覆国家政权，但不会改变口号。 多次发起反修例游行的民阵认为，若果由政府颁布相关国家安全条例，不经立法会审议，会伤害港人。海关检获935盒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外科口罩，一共32000多片。涉案的口罩名为自救口罩，黄色包装盒。一名24岁男子被捕，香港众志证实被捕的是香港众志常委梁延峰，负责口罩的采购工作，又说海关搜查香港众志的办公室。海关早前接获举报，指有网上商户透过餐厅食肆供应一款附有 Not Made in China 的外科口罩，怀疑附有虚假产地和效能声称。香港众志说，海关质疑若果该批口罩生产于香港或台湾，就可能不符合包装上面 Not Made in China 的标示，有可能违反条例。考评局今日公布取消今届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具争议的试题，表示将会参考考生同卷的其他表现估算评分，教联会表示支持。教联会支持考评局取消设题错误的试题，并且重申有关的题目误导考生批判不具争议的史实、利弊比较的功利分析，淡化了道德判断的严肃性，伤害国民感情，影响深远，不符合课程目标，有违专业，损害考生利益，必须取消。教联会又表示，过去考评局亦都有因为试题未达到有效评估考生能力而决定取消，例如2009年旧制高级程度会考经济科卷二，同2001年中学会考地理科卷二，说明取消题目是有先例，具备不影响公平评估考生能力的机制，考评局应该能够妥善处理，等无辜受牵连的考生遇到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345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9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6， 日元 107.5， 瑞士法郎 0.972，加元 1.403， 人民币 7.134， 英镑对美元 1.218， 欧元对美元 1.09，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2.24 美元，卖出 1733.8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日间雨势减弱，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日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哇哇，地球好危险啊！ 喂，迪神，你唔好咁夸张啦。 我唔夸张啊，你听下佢。 橙皮咧，其实咧，我哋放喺个柜桶仔里边，佢可以咧吸翻柜桶里边嗰啲湿气。咁我哋搣完个橙皮之后咧，就放落去微波炉度叮咗15分钟。 就嗰十五分钟、啊， 就系每一次咧就3分钟3分钟咁样去。 咁你又话15分钟？ 因为我叮咗5次，我会学下唔好咁夸张噶啦。 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摩莉、沉上司，认真做。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期五晚咧，我哋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咁今晚我哋继续咧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知道今晚你有游戏同我哋玩、哦。 系啊，都即系想玩一下啲 Q&A 啊，即系答。其實是問卷題目來的，我們曾經呢協議呢在2010年呢就做過一個呢叫做呢、即全港香港市民性知識狀況的調查這樣的，那呢就是有20條題目啦，那我設計了20條，那就跟市民就大概收到千多份花名的喎，那我們大概看看、究竟現在來做的時候，我又跟即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大家 是否 可以跟你兩個玩啦、 好啊，我同 Kitty 跟咗 Anna 学嘢学咗一年，系啊，如果都唔识，系啊，如果都唔识得多嘅话咧， 嗱我就唔够胆讲过头说话，都系听下你啲问题先。 咁你哋实答啱噶啦，冇问题噶啦，我相信吓。不过咧就系、希望答啱与错咧都好，我哋讲一讲背后点解佢系啱与错咁。 好啊， 市民大众分享一下啦。 好啊，咁我哋而家开始噶啦，第一条。 好啊。第一条，与人发生性阴道性交先至算发生性行性关系，啱唔啱咧？ 咩咩啊？ 唔啱。与 人发生，哎呀，有人问咩咧？有人系啊，点解唔啱啊 ，Kitty？ 因为性交有好多种噶嘛，Anna， 你话即系有进入式啦，咁亦都其实可能譬如身体嘅一啲抚摸嗰啲都系一啲嘅性行为嚟噶嘛，爱抚咁样嗰啲，啱唔啱啊？ 是啦，冇错，我哋系话咧，同人如果话同人发生性交先至叫发生性关系咧，就当然系唔啱啦，因为性关系可以有好多嘅一个大圆圈，记唔记得？性交只系其中一个细圆圈，可能唔一定摆喺中间位置先，佢占嘅比例啊。咁所以咧，咁但系我哋市民大众咧，大概咧有50%话唔啱，但系都有40%人话系啱嘅。咁呢个系有一定危险啦。咁如果啲人咁样侵犯其他人啊，触摸其他人啊，就佢就话我冇同佢发生性关，我都冇同佢性交，我冇发生性行为性关系啊。咁佢就话冇骚扰到对方啊。嗱，呢个就系有部分造成咗个社会现象咧，有啲个案就系觉得哦，我哋都冇性交，我冇侵犯佢啊，咁样讲，其实一个咁简单嘅事就会造成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啦。咁啊。好啦，咁啊，Kitty 唔系阿毛呢都知我嗬，毛呢头先问咩？ 佢听唔切啊， 系啊，我连个题目系咩都听唔到咩？ 当佢啱啦，我哋 今题我会努力啲啊。 好，第二条啦， 啊，第二条你实在啱啦，智慧啦吓，就系、是、不利于身体健康嘅。 梗系唔 系 啦， 系啊，梗系唔啱。而我仲识下，咁我哋市民大众都系，即系都有60%话系，梗系唔啱啦。但系就有大概21%就话啱嘅。 咁如果过度咧， 系啦，过度当然就唔啱啦。我哋咧即系有一个个案咧系，男仔亦都智慧过度走嚟系求助啦吓，然后有女仔都系啦吓，咁都一样系，即系影响佢日常生活就唔得噶。 我反而想知咧有冇准则，就系咧点样为之过？过度 就是影响日常生活。 除了日常生活之后，我连续10次是不 是嗱我如果提提咧讲下例子的话咧，一嚟我哋就有机会要分两集讲下。嗱，讲一讲智慧。嗱，其实真系嘅，我都即系有一个，即系我哋曾经有一个女性嘅讲咧，佢系一见亲嗰啲有角啊。即系嗰啲台角啊，点样角，佢就会幻想到男性嗰个性器官，然后佢就觉得有感觉就系智慧啦。咁然之后咧，影响咗佢即系上唔到堂啊，成日都要去厕所啊。 系咯，周围都有台角 喎。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就好辛苦啦，一日可能智慧几十次，咁影响佢人生活，咁就好弊啦。亦都有一啲系病嘅，咁我哋即系其实前几年嘅就有新闻，即系话唔知系外国有个好大年纪嘅女性，佢就发觉佢不停都需要智慧啦，然之后俾人笑佢啦，各样嘢翻唔到工啊咁样吓，咁结果佢系即系有一个个系因为即系呢个情态困扰咧系有自杀噶，唔知正确定喺边度吓，咁佢系后嚟揾到啦，解剖嗰度揾到其实系。只不过是他的脊椎的第四节是有一个水有一个泡泡泡生了出来的。那就切到个神经搞到他成日都有这个感觉。我们以前讲过个大脑嘛，你的大脑去接住个性器官，跟着一切正面你就会有那个的那个 neurotransmitter, 即是会分泌啲嘢，然之后就那些 nerve, 好像神经线就一路刺激得到个脊椎就落去我们的盆腔，令到我们勃起或者失滑的嘛。所以呢其实他就是那个脊椎那里有一个这样的泡 抛咁样样，令到佢系有呢个状况。 系、 嗯、咁，所以如果你凡事过度，都当然会不利健康。但系本身呢件事并唔系不利健康咯。 嗯，明白 明白，系 影响生活，咁就梗系唔好啦吓。 系第三条， 咁啊，你哋答得好快吓。第三条，五岁前嘅儿童都会有智慧行为。 会。 嗯，我都觉得会。 好快，今次冇呢好快、啊、 因为我记得呢之前呢你哋都有我哋邀请咗你哋有个嘉宾啊叫 Vera 上嚟 啊。我记得佢哋讲过小朋友都可能会搵隻手不自觉地摸自己、而可能佢哋未必知呢个就叫做智慧。是 吧，冇错，绝对唔知道。是啊，好啱啊，是啊，因为是天生的一个好自然的探索自己。其实在胎儿的时候呢，就算母体人都会是探索自己身体啦。 咁 就 是出世的时候啊， 佢唔系叫智慧，佢会探索摸自己身体、探索一下自己啲咁解嘅啫吓。咁而家去到五岁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智慧行为呢，就是话有时喺病房啦，嗰啲护士都会见到啦，嗰啲儿童病房入面呢、有啲父母有时去医院呢，就见到嗰啲仔女会有啲智慧行为，嗰啲护士讲笑，哇，唔系我哋教佢噶，佢天生识噶咁样吓。咁即系佢哋系一个好自然嘅人嘅自然嘅行为嚟嘅。 咁所以家长其实都唔需要好担心，系咪？ 唔需要好担心，系啦，即系亦都唔需要打压。其实我有嗰啲个案就系细个咧被父母打压，搞到佢大个咗反而有沉溺性即系智慧嘅状况，咁就更加差啦吓。因为系一个自然嘅行为，但系你一定要有啲疏导或者系明白佢呢个天生嘅行为系咁样咯吓。咁我哋嘅市民咧，大概有三成几话系啱。两成几话唔啱，四成都话唔知道。咁、第四题你好容易啊，女性嘅性需要比男性为低。 啱 系， 啱系咪啊？我系答否嘅。 吓，系咯。 即咁嘅，嗱咁嘅，我哋因为设计就系话，即其实咧，佢个需要咧系咪一定低咧？佢个男性荷尔蒙可能低啲，但系咧，我哋就觉得如果一个是否题咧，系讲紧佢系咪一定啊嘛？ 嗯， 即系唔系讲紧一般嘅情况啊吓？咁、即系 可能 系咯。 不过比例上好难答，我哋话佢嘅性需要，因为我哋事实上有啲个系女性嘅性要高过男性啊嘛。 嗯， 即系系日常都会见到有好多。 系、 好啦，咁啊，仲有冇时间做埋第五题咧？ 好啦，我哋做埋第五题先。 第五题，好啊，好啊。女性喺更年期之后，仍然对性生活有兴趣，啱定唔啱？ 啱， 啱。 好嘢，系啦，我哋都五成几、六成嘅市民，55.8% 嘅市民都话系啱嘅。 嗯， 有明白。 好啊，好紧张啊，我哋。 系啊， 我哋听首歌放松下，跟住咧继续翻嚟，即系做下呢个嘅 Q&A 游戏啊。 They say distance is relative, and relative to relatives, I have, I'd say I'm relatively close to breaking down, because right now.I feel so alone. I've been missing the elements and wish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would leave and kindly close the door. I can't ignore him like before, not anymore. Oh, I miss you most at 6 feet apart when you're right outside my window but can't ride inside my car and it hurts to know just how lovely you are and be too far away to hold but close enough to break my heart. I miss your smile, feels like miles, 6 feet apart. So far, so far but so close like a star out in the cosmos can't touchThe beauty I see, that's how it feels at 6 feet. Space and time are interwoven. Well, at least that's what we're told. When I was young, I was suspicious, but it's true. Time sticks like glue. I feel so blue here missing you.So I think I'll build a time machine and go back to a time when we didn't need to measure 6 feet on the ground. When I came around, that's not allowed. I can't go back now. So I miss you most at 6 feet apart when you're right outside my window but can't ride inside my car and it hurts to know just how lovely you are. And be too far away to hold, but close enough to break my heart. I miss your smile. Feels like miles, 6 feet apart. So far, but so close, like a star out in the cosmos. Can't touch the beauty I see. That's how it all feels to me. So far, so far, but so close, like a star out in the cosmos. Can't touch the beauty I see. That's how feels at 6 feet.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呢首歌翻嚟啦，咁啊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头先我哋咧就玩紧个 Q&A 嘅游戏啦，其实咧就系 Anna 之前即系你哋个协会嘅一份问卷嚟嘅，咁啊俾咗即系超过1000个嘅朋友去到作答啦，咁啊睇下大家对于性嗰方面嘅知识到底有几了解。咁啊头先咧就问咗5条，咁我同莫莉咧就有大部分啱啦，但系都有 都啱晒啦，我都话你哋啱 嘅，系啦，你中自细嗰题唔啱啦。好啦，咁我哋试下第六条系点样啦？ 好啦，睇下第六题吓。第六题，阴茎嘅长短系决定男性性能力嘅指标之一。 错错啦 ，no。 系啦，呢个都好多人答啱噶。我哋咧70几嘅市民都答到系错嘅，咁都好明显啦，系咪？呢个冇关，唔使解释啦吓。第七题，男士出现阳痿或者早泄嘅情况系性无能嘅表现啊？啱定唔啱啊？ 性无能 啱。 嗯，冇呢话啱。 Kitty， 我有谂紧，我因为咧头先俾佢捉个自杀啊，到底性无能同埋性功能障碍系咪同一样嘢咧？ 但系阳痿， 阳痿但系等唔等于无能？ 阳痿即系冇能力咯，冇能力勃起咯。 我觉得无能呢个字实在太 extreme 啦，佢可能只不过系有啲障碍啫，你只无能咁样嘅，所以我答 no。 哎呀，真犀利啊！即系 no 嘅，系啊，嗱咁样嘅。其实咧，嗱，冇呢嗰个咧谂法真系好普遍噶。其实呢一题我哋出完嗰个记者招待会之后咧，哇，好多记者打嚟问，其实电台都有嗱打嚟问我哋啊，即系可唔可以访问我哋问点解呢条系即系属于唔啱咁样？ 解释下。 咁啊，的确系嘅，即系的确咧，好多人好似冇你咁样谂法啦。咁我哋都有40几个人话系唔啱嘅，咁。就是那个性无能好睇呢咩叫性咯、啊、我哋之前头先第一题都讲过啦，即性关系嘅性呢其实就係、是祝我爱抚、啊、各样呢都係属于性嘅。咁、我哋亦都提过有啲老人家呢冇咗个子宫啊，或者係个阴茎已经唔能够勃起啊，割咗啲神经线啊，佢哋仍然都好享受性生活，如鱼得水。咁你话佢系咪性无能都唔系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个部分我哋就话唔会嘅吓， 所以又翻翻去嗰定义嗰度， 系啊，定义嗰度系啦。咁我哋但系你可以话佢咧，而家可以话佢生殖无能嘅，因为佢阳痿早泄嘅话，佢未必，但系都有机会佢仍然都可以生到 B B。我哋之前讲过，佢啲精液可能之前已经有噶啦，咁又或者利用科学嘅方法令到佢都有 B B。咁所以我哋起码性无能，我哋就会觉得系 no 嘅。 系佢都可以有佢嘅性生活嘅，即系因为有唔同嘅方式噶嘛。 咁如果系咁讲，阳痿系咪即系就系？剛才 Kitty 說真的是性功能障礙啊， 是啊，它是一個性功能的障礙來的、但它不代表性就無能， 它 仍然都可以有它的性方面的能力，令大家在性方面互相親密是很開心的、 好， 第八條。 好，第八題了，男性在射精過程中必定會有性高潮或者性快感這樣。 No no， 我记得呢条我问过嘅，因为点解射咗精都可以，原来其实唔系高潮嚟嘅咁样。 啊，即系有，即系好有听书度，好有听书啊。系咁点解咧？ 点解咧？ 阿宝咧有啲疑惑咁样吓。 因为你上个礼拜有讲过话，其实佢哋去到某一个定位嘅时候，佢哋都一定会有射精呢个行动。 啊，咁佢有冇性高潮咧？咩情况之下佢冇咧？射咗精都 啊，你上个礼拜点讲咧？谂下先。 我有讲到啊，上个礼拜。 系啊，你上个礼拜话佢咩？去到某个程度上，佢点都要射精噶嘛？因为有一个、 oh, 有个 no point of return 最近嗰啲嘛。 佢 真系 射精，但冇话佢系唔开心。 我估系咪嗰个性高潮都同嗰个愉悦有关噶？ 系啊， 即系佢可以射精， 即系愉悦咯。 系啊，但系佢唔愉悦咯，即系佢纯粹系解决咗生理需要咁啊。 嗱咁样样嘅，嗱真实个案啦吓，即系真系有 case 就系话咧，佢成日觉得同太太去进行性生活嘅时候咧，第一佢觉得虽然能够进入啦，不过觉得太太唔享受啦，或者太太个样好似好痛苦咁样啦，令到呢个男性好锡太太嘅男性老公咧就好紧张，成日都觉得咧其实佢又有需要，咁啊好想有性生活啦，咁但系咧无奈老婆个样又唔系令佢觉得愉悦，就好紧张，于是佢每次都好想快啲完成咗呢件事，然后就射咗精。咁佢话其实佢就 feel 唔到有高潮感嘅，佢总之就完咗个过程啦，咁同埋好紧张个太太有咩状况啦，咁样佢哋好少沟通咁啦，呢个一个。另外有啲当然咧就喺报章都会提到，有啲嘅男性系比女性强奸，嗰啲男性进行晒成个过程，佢都冇高潮感嘅，有啲系咁样吓，咁即系有啲嘅夹硬嘅行为啦，或者个男性有好多忧虑感，但系佢个身体机能上佢做晒嗰个过程啦，但高潮似乎有少少系一个 subjective 面，即系你个主观嘅一种感受会带咗入边都唔定嘅， 明 即有少少系属于你自己 feel 唔 feel 到，咁所以喺一啲咁嘅状况之下，佢有射精，但系冇高潮啦。 好好清楚啊，解释得。跟住第九题啦。 好，最好嘅性交必定出现性高潮。 唔系咯， 系 呢个其实 Anna 都强调咗好多集， 强调咗好耐，系啦，咁呢个唔需要再解释啦吓。咁啊，第十条啦吓，用两个安全套比用一个安全套更能达到避孕作用。 点会 啊？ 咩两个咩？ 系啊，两个安全套会比一个安全咯。 哦，唔系。 系 no 系啦系啦，八成几嘅市民都话系 no 嘅，都好多人答啱嘅吓。当然个原因就系因为你两个就反而容易摩擦咧，反而都能够转吓，咁就更加唔好啦吓。咁咧仲有冇时间做埋第十一题咧？ 有啊， 有。 进行性活动嘅时候，只要不进行性交，就可减低性传染呢个性病嘅机会。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继安娜捉完自失之后， 我哋要 每一粒字都 要 谂 清楚先。 我见到两个醒目的女性喺度，精明醒目嘅女性。真人性活动时，只要唔性交就可以减低这个染到性病嘅机会啦。 唔系 性交， 系 因为有口交噶嘛，未必一定 系 性交噶嘛， 都可以传染， 系咯， 有啲疾病， 同埋就算佢系真系用嗰、那个阴道阴茎嘅互相，佢就算冇性交冇进入，佢都可以有染病噶，佢有染起喺度都得噶，咁所以绝对系错啦呢度，咁都六七成嘅市民答啱系话 no 嘅， 好，我哋仲可以玩多一题喎， 系， 好啊，好啊，咁啊去睇下先，第十二题系过早向儿童进行性教育会导致性滥交 ，no。 系啦， 我哋成日都话早啲开始，咁等佢哋即系得到多啲正確嘅知識啊嘛，應該要 係啦，都八成幾嚇，81.6% 啲市民咧都覺得係唔會嘅咁樣。 係咁嗱，咁我知道咧呢份問卷有20条啦，我哋蘇花玩咗12条啦。其實Anna 你得出嚟即係嗰千幾名嘅即係參與問卷嘅受訪者嘅結果，你哋滿唔滿意佢哋嘅成績咧？ 嗱，整体嚟讲咧，都合格嘅，算系多啲嘅。咁但系我觉得值得分享嘅就系咧，你估边个年纪系答得最差咧？性教育嘅知识最差嘅咧？ 我觉得一系就年青人，一系就上咗年纪嘅。 啱晒啊，冇呢个。补救翻第一题答得慢， 补救翻啊！ 系啊，就系、是、咁样吓。即系当时小朋友，即系16至20岁咧，系得分最差啦吓。咁然之后就去到即系60岁以上咧，嗰、个知识都系相对嚟讲答得啱嘅，即系相对嚟讲系差啲咁样咯。 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每个礼拜五都听住性情中人嘅话咧，嗰、得分就唔会咁差，就会好多咧都知道啦，即系嗰啲性嘅知识。咁啊，今晚多谢晒 Anna 啦，同我哋玩咗。Q&A 嘅游戏啦，我哋下个礼拜五星情中人咧，再同你倾过。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